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我哋车为情商翻，沈哥喺度，大家都问我牛医生去一边，牛医生忙紧到呕啊！ 牛医生佢而家要照顾我啊嘛。 啊，牛医生好老实讲下，牛医生你去睇唔系朋友嘅医术一般，朋友嚟讲佢真系 take care 我哋好紧要。 其实我已经问咗一个有个老友话，因为我有个朋友系长期病患者嚟嘅。然後我咁佢又問下牛醫生係點樣睇法嘅時候，咁我個朋友都話啊，你個朋友都算係咁，係啊，即係我朋友係因病成醫嗰啲啦，即係已經係睇咗無數次啊，睇咗無數醫生啊咁樣，咁我個朋友都覺得哇正啊咁樣，即係我唔係話想用第三者嘅角度去睇牛醫生點樣，咁而係即係牛醫生呢種。即係唔需要理佢係邊個，但係佢做嘢嘅方法都贏盡口碑咯。係 係，佢真係醫人。 因為事實係客觀㗎嘛，即係你點樣做，人哋會可以根據嗰件事判斷你個水平係點樣。 係 啊， 牛醫生真係醫人嘅。譬如我前排感染咗呢個豬油感，病撚到我同寶寶龍真係攤撚咗喺度唔撚喐得。咁咧，牛醫生個醫療態度係首先唔好食抗生素先嚇。咁。因為牛醫生嗱，佢唔係攞個錢出發，我啊攞個錢出發啦。喂，屌你老尾，最後一次掂，咁啊，梗係一次唔掂啦。咁之後開始發炎嘅時候，就開始將抗生素加大，加到某啲嘅抗生素係醫生唔會開嘅，即係你去診所唔會開，去醫院唔會開，即係佢咪慢慢用咯啲藥。但係佢真係想醫好你嘅，咁就佢真係醫我哋咯，個心態就係、是。就咪玩嘢咯。 你都要小心啲喎嚇，連要加大抗生素呢啲咁危險嘅嘢都做咗。 都唔算危險啦。牛醫生試過，因為我條五十肩啊，我玩吉他玩得多，咁咧就呢度有條ligament紋發炎。咁啊，牛醫生就做咗一個動作，係啲骨科醫生先會做嘅，仲要係啲好貴骨科醫生先做。佢加咗一啲 steroid， 即係類固醇，加埋一啲嘅 feldin， 就打落呢條ligament紋度咯。但係你出去打支咁嘅針，大約而家要1200蚊至到3000蚊不等，睇你揾啲咩醫生打咯。咁啊，牛醫生嘅手勢，佢都話俾我聽，我都係做過幾次，但係要試，咁就試咗幾次咯。但係就真係斷尾咯。我有個同事就係因為五十肩發炎放咗成個月假，政府醫生佢坐喺你戇鳩啊，即係你咪由得你痛咯。 可唔可以幫我打咗啲落條鳩筋度咧？以後都唔使扯旗咧。 唔使，你俾我踢下个袋，以后唔使扯旗噶啦。 唔系，我惊咧，你踢袋之后咧，你踢得唔够准啊。跟住咧，久唔久久扯又好烦嘅，知唔知啊？即系咧，真正咧断除呢个人生嘅欲望咧，你先至 揸爆粒春粉啦，屌你！ 揸爆粒春粉，我可能可以透过嘅意志令到碌嘢都硬。 屌你梗唔硬啦，你冇呢、這个男性嗰个叫咩男咩酮素啊？嗰、那个叫 高丸酮。 高丸酮素。 哦， 系我哋开翻条 free 先，条 free 系叫做 一念天堂，一 念 地 狱。 好啦，啊，点解讲呢条嘢咧？啊，其实好得意喎，我咧其实大家听众听咗我哋呢个节目咁耐啊，都觉得即系对我哋嘅形象可能都有一啲睇法，啊，觉得佢哋两个个系统都系比较稳定嘅。好似如果用 Windows 嚟比电脑嚟比较嘅话咧，佢应该唔系 XP， 佢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哋系啲 Mac 机嚟嘅。 咩 Mac 机？即系苹果电脑，啊，比较少坏啊，注重工作啊。追求呢個質素啊，呢個畫面啊靚啲啊，即係有好多，即係咧可能大家我咁樣可能係高估咗自己啦嚇、不過咧，但係我都會覺得我內心嘅都會覺得我應該係一個比較穩定嘅。 不過嗱，有一樣嘢我想打斷你少少先，打岔你少少、我好多謝各界嘅網民或者係 集體屌你老母係咪？ 佢唔係集體屌我老母，我成日俾人集體屌我老母噶啦。好錫我哋、我諗好多人都知道我哋係邊個，但係冇人將我哋人肉搜尋出嚟。 哦，係咩？冇啦。搜尋其實我冇乜所謂嘅，不過咧即係唔影響我工作嘅其實。啲人可能見到你仲係開心啲添，大家。不過都係最好唔好啦。不過 anyway， 我想講點解想講呢個觀點咧？即係咧，但係咧其實人咧呢樣嘢平時喺表現喺人哋面前咧，其實個系統永遠都係穩定嘅。 又未必喎、 啊，唔係咁你嗰啲係特殊例子嘛，咁、你所以咧喺呢個醫院裏面可以生存嘅人，只係佔呢個整體人口嘅小部分嘅啫，係咪？即係咧，但係咧大部分嘅人，即係咧，我諗係好多人咧喺 offline 咧，即係俾大家見唔到嘅人嘅時候咧、其實個系統都係好系亂嘅。咁如果系亂嘅因素會喺邊一度咧？其實同電腦嚟比較咧，又係好簡單嘅。譬如話咧，電腦點解會壞咧？好多時咧。特別係香港啊，因為春天咧多塵嘛。 係咪㗎？我部電腦壞咗喎，屌！ 係咩？咁抵死啊！ 屌你解咩？ 咁咧 係 嗰啲塵咧飛咗落去個底板嗰度咧，咁你啲電係經過嘅時候啪一聲， 咁咪消咗咯。咁咧其實咧往往咧係因為一啲好微不足道嘅原因啊。有可能屋企啲貓多毛啊，塞住把風扇啊。咁我哋平時咧你可能咧明白咗好多大道理啦。你知道點解啊佛陀係點樣涅槃啊，耶穌基督咧係點受難啊？你知道呢個世界所有嘅聖人咧用咩辦法咧佢脱離生死，然後最尾達到涅槃，但你對吸唔到咧，你嘅客人屌你一句老母。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嘅。 即係呢樣嘢真係好神奇啊！你我知道呢個聖方仔咧，佢會去吻呢個艾滋病人嘅腳板。但係咧 佢亂捉狂啫。 我會明白咧呢、這個耶穌咧係治療大麻風病人。即係我其實咧對呢個世界咧不如我哋睇過咁多書啦，我都知道呢個世界有好多好偉大嘅人，行過好多好。好，即系咧，佢哋可以放开自己，做到好多不可思议嘅工作。但系咧，到自己嘅时候咧，往往都系狭小到咧，系即系个自尊心咧，系比较即系容易伤害。即系只要咧，佢好似一条乌头鱼咁样啊，只要一上水个扑就爆。点解嘅咧？即系点解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咧？我其实有时都系唔系好明白、即系究竟咧吓、即系我哋人生已經經歷過咁多修練啦，亦都係同咁多個撲街老闆戰鬥過啦。其實你學到嘅嘢都唔能夠去抵抗一句説話。呢個係咩原因咧？ 嗱， 我其實都啱啱同我個夥計講咗個説話。即係你諗住做即係將個即係咧即係你諗住樣樣都表現得好嘅時候咧、其實咧幾年人哋睇到你個結果，人哋對你有一個家長。但係其實好多時因為你講出一句説話，你之前做過嘢咧已經完全 推翻曬。 其實同你嘅電腦一樣啫嘛，你編輪名打咗十年，你 power 掣一撳你就乜都冇曬。現實就係咁、即係咧只要你行差踏錯，點解以前啲前輩成日話你唔好行差踏錯？因為只係即係一指錯滿盤皆落索。系啦，所以咧，点解我哋成日都嗰个投射嘅，即系嗰个 projecting 嘅力量系好强啊！做错少少嘢，佢会摧毁你所有嘢。所以点解你会咁介意人哋一句说话呢？因为你其实你真正担心咧，未必系因为嗰一句说话，而系担心嗰一句说话咧 project 喺后边嗰个后果。我系咁睇。 你讲呢番说话，近年就谂起两单嘢，三单嘢啦。话说有一单咧，琴晚宝宝龙好忧郁，佢有一个同学咧就中学同学。 佢有冇奔向冷的天？ 咩奔向冷？ 忧郁要奔向冷的天。 女人嚟嘅，屌你！我谂佢而家想死啦。咁佢咧就结咗婚，咁啊有两个女，个女大女都成十一二岁啦。咁佢老公咧做护士长，佢又做一个护士仔啦。咁话说咧就而家咧就要落一间，即系佢不嬲就做普通科，而家就要落急症室嗰度咧就即系搏杀。咁咧啲人咧就會成日質疑佢，喂，你要幫我睇 rhythm， 咩叫睇 rhythm？ 就係睇個心跳 rhythm， 未學過梗係唔識噶啦。咁佢又會俾人詐型，有時候會俾人冷嘲熱諷，哇！呢啲你都唔識點點，佢就話好想唔撈。咁咧我就同佢講，即係我叫寶寶龍同佢講，人哋一兩句説話令到你喺天堂跌落地獄裏邊，因為你需要人哋嘅家長。嗱，咩叫需要人哋嘅家長咧？就係你做得好，人哋要。bonus 讲一句好听的说话，你个心会安乐啲。但我想同你讲，一个人做嘢出咗粮噶啦，你老细有出粮俾你，叫 bonus， 已经叫家长咗你，认同咗你嘅工作，认同咗你嘅存在价值，认同咗你的。 不过未必系咁嘅。我如果从老板嘅角度睇咧，我出粮俾科技系被逼嘅。 咁你都 即系呢个咧，呢、這个咧只系一个你自己安慰自己咁睇就得。我從老闆嘅角度睇咧，就算我夥計做咗幾撲街都好咧，嗰日總之收兩工夠鐘咧，我就要俾佢個延薪費啊。 個問題就係、如果佢唔好啊，你第日都唔會用佢啦。係 啊，但我嗰日嘅人工都要俾噶嘛。 已經證明咗佢嗰日嘅存在價值啦。 佢存在價值就係存在咗咯。但係未必存在咗就唔等於有價值噶嘛，即係咁。你原本咧就想請一條友幫你拎支機關槍入去打劫金行咁樣，佢拎咗之後揸住啲槍就冇開槍嘅。 咁咪存在咗咯，錢你係要照俾噶啦。 咁起碼你嗰一刻你都值咗錢啦，你唔需要人哋再賺你噶。 咁你唔同喎，你個價值好唔同喎。我原本咧開槍殺人先有錢賺，即係我個我請個夥計佢分純唔到啊。喂，其實你頭先講你嗰個同事咁樣。去到一個地方，我而家唔知佢做乜啊，總之任務唔達成啦、 啊。 我原本咧，我俾五咁多，即係俾一個數量嘅錢俾佢、啊，我希望佢達成某個任務啊嘛。佢、啊、任務達成唔到嘅時候，我就屌佢老母噶啦。 咁呢啲 咁而咧、啊，我喺個但係我喺個工作環境裏邊咧，因為香港有勞動法噶嘛，大佬 啊，我唔可以唔出糧俾佢，唔出糧佢告鳩我，然後咧我要坐監啊嘛。 咁起碼佢嗰日都賺到佢嘅人工啦、啊，人工已經係一個叫獎勵嚟噶啦。嗱、 啊。我唔係想獎勵佢，我其實想懲罰佢啊。不過咧， 但你冇辦法啊嘛，哎、你 冇錯 啦。 所以咧，你提呢種睇法咧，只係可以係點講咧？其實你問，即係如果夥計達唔到目的咧，哎呀，我要俾錢佢，其實係被逼嘅。 嗱，呢個問題係你嘅問題，你覺得佢達唔到目的，佢覺得自己達到目的啊嘛。 絕對唔係，連佢自己都唔認同佢自己做唔到嗰件事啊嘛。佢點解有內疚啊？佢點解唔開心啊？佢點解佢就覺得 誒 錯？係因為佢話佢自己做唔到啊嘛。佢發現佢自己做唔到，但係佢收咗人工，所以佢內疚嘛。所以點樣可以令到佢開心翻啊？ 你賺下佢啦，就 錯，係唔好俾人工。咁佢咪覺得 fair 咯？ 嗱， 你做人唔係你好好合理嘅喎。 你哋千祈唔好跟阿筍哥打 你點解你做你點解你會覺得內疚？因為你發現對唔住自己一份人工啊。嚇、 啊！ 你覺得？ 你呢句说话应该同梁振英讲啊嘛，你同梁振英同曾荫权讲， 喂，全香港人嘅逻辑就系咁，点解成日话扯住佢搵几十万人工啫？ 啊， 喂，几十万人工好多咩？系啊，对我嚟讲咪多咯，但系对好多人嚟讲不屑一顾啦，讲真系咪先？咁、啊、但系你一定会觉得，喂，三十万系代表住一个。是代表住一个能力噶嘛、 啊， 你好合理啫。我哋商业社会，你越多钱就系代表你能力越高嘛。咁但係而家你有個逆差嘛，就係你攞人工，但係你個能力低咁樣，我咪屌鳩你咯。咁、啊、全部嘢都係合理嘅、 啊， 所以馬斯講得啱，存在嘅都係合理的。咁你 千祈唔好打阿筍哥工。 我絕對唔係啦，做我夥計相當好啊。 你真係聽佢講，你信佢你問 題啊， 屌你！ 咁 啊，做朋友冇所謂。 但係咧、那個問題出咗咩邊度咧？即係譬如話你頭先講家長係啱嘅，即係咧人。我近排睇咗一個叫咩 American 咩 Idol， 即係咩美國嗰啲全美一丁啊， 哦、 即係嗰啲有三條友喺度突突突咁樣話你呢、這個已經即係你有個表演，咁、 哦、 然後咧有好多人喺度睇嘅，跟住啲人起身拍掌咁樣嘅，咁啊講有個街童，咁啊21岁，19岁俾阿媽趕出街。 哦 然后呢两年里面呢冇交海归只係喺街度跳舞㗎。佢、 啊、 跳呢嗰啲叫做佢中文係咁翻译啦叫做、啊、超 extreme 係 X 係 X 即係极限柔术跳舞咁样、 啊。 其实好似 Michael Jackson 嗰啲呢好似喺宇宙漫步咁样、 啊、 但跳得嚟好好睇嘅係好好睇嘅。咁、啊、然后呢嗰时候呢就全世界一个拍掌啦。跟、 啊、 然后呢咁佢嗰时候呢就喊咗出嚟喎。 啊 咁你其實咧，我哋唔好睇嗰件事啦，但係我哋客觀嚟睇啊，咁樣呢個後生仔，當有人鼓掌嘅時候，佢喊咧，佢、 啊、 一定覺得好委屈。之前 係， 所有人翻工都係咁噶啦，唔委屈嗰份邊叫工啊？翻得又開心又過癮，日日幾條女同你打飛機嗰啲唔係叫工啦、 啊。嗰啲你俾錢都 冇錯啦， 俾錢都揾唔到啊！ 你一個人咧，其實咧，只要咧喺任何，其實只要你有嘢付出嘅時候咧、 啊， 大部分時間咧，你都係覺得好委屈，除咗射精。 系 啦，但系射精嘅时候你会后悔喎。嗱、 啊， 你如果唔觉得委屈咧，嗰样嘢就会后悔啊。几变态？点解咧？你射完精之后咧，可能你啤咗个仔出嚟啊嘛，咁你咪后悔咯，系咪？ 你个 A V 女优咪唔后悔咯？ 啊，系啦，咁所以咧，咁你又系付出，因为你俾人钱， 啱嘛？俾 钱你，所以嗱，谂清楚啦，大家兄弟注意啦，冇付出嘅嘢咧，做咗你就会后悔，唔、后悔嘅嘢你就系需要付出啊，所以就系咁啦。我近排嘅個老友，咪阿上次咪講過啊？ 未，你講嚟聽下先知佢係咪講過？ 咪話個老友去上水揾咗個性工作者，跟、 哦、 住然後咧就不知不覺大家就即係同個老婆離埋婚咁樣，係、 啊、 啦，即係咧佢又覺得嗰條女好似好愛佢，好識服侍佢咁樣。喂，而家 唔係佢係識做愛啫，唔係識服侍佢。 屌，而家咪要嘔翻嚿錢出嚟咯？ 嘔幾多？ 唔知喎。咁但係咪最低限度就係、是、 我俾嗰個性工作者啊？ 你唔係我俾性工作者，我俾你老婆啦，係咪啊？即係香港婚姻制度係保障呢種事唔會發生噶嘛？因為發生咗係要付出噶嘛。 所以唔後悔嘅嘢咧，你係要付出嘅，付出咗嘅嘢你就唔會後悔噶啦。咁、但係要付出嘅時候，你就梗係唔開心噶啦。係啦，要付出嘅時候你就覺得委屈。嗱、三個好負面嘅嘢起埋一齊，你會覺得好委屈。你唔想委屈咧，你就唔想付出，但唔付出你就會後悔喎、所以你係委屈一係後悔。如果唔後悔唔委屈，你咪要付出咯。但係付出嘅時候你又好委屈喎、即係所以咧，其實咧全部都係負面嘅，人生就係咁啊。嗱，大概好似打咩咧？我介紹一個遊戲機俾你睇啊，《貓寶兄弟》。 未打過。 貓寶兄弟未玩過啊？ 未啊，未玩過。 總之有向前行咧，全部都係怪獸嚟嘅。 咁你只可以生活嘅。 你怪獸裏邊咧，你只係得三個方法去處理嘅啫，迴避佢。你唔好踩中佢，咪唔会死咯。踩住佢。咁咧，但系咧，你要留意，你唔系只只踩得嘅，有啲怪兽咧个背脊有钉，踩落去会死嘅。第三咧，放火烧死佢。所以咧，三个情况咧就系你唔好谂住再行到佢极端啦。第二咧，踩到人嘅时候，你都要小心下卡士先得。所以咧，你只可以回避佢。人咧就系回避问题啦，系正常噶，系啦，逃避问题。是最正當的做法，我認為。咁樣咁你就可以避免。 你呢番説話應該同啲小學生講，啲小學啲時成日都話：嗱，你冇你千祈唔好逃避問題啊！有咩要同人講啊？你唔能夠。 跟住然後咧，但係我就覺得咧，你人生你好啦，你已經選擇咗一種咁嘅方法啦，逃避問題啦，盡量唔好碰到，即係遇到困難嘅時候，千祈唔好迎難而上啦。然後呢可以付出嘅時候呢盡量付出，但係降到最低啦，唔好俾自己呢有委屈，同埋即係如果好委屈嘅時候就降低委屈啦、或者令到嗰件事唔發生啦，咁、如果最尾呢有數要找嘅時候呢，盡快找咗佢啦。 OK、就算咁樣，一念天堂一念地獄都係會發生嘅、因為呢人呢最難抵抗就係另外一個人嘅目光，係呀，咁然後呢其他人呢就會睇監視住你呢，佢用唔同嘅尺，佢有把尺係高啲嘅，佢認為咧人生應該迎難而上嘅，最怕係咁啦。譬如話咧，我哋其實價值觀好相似嘅，我哋認為咧太難嘅嘢唔好做啦，離開咗你嘅能力嘅嘢唔好要，即係呢個人哋唔係咁睇噶嘛，我哋嘅教育都唔係咁噶嘛，應該迎難而上啦，見到有困難應該要克服佢啦，如果有着數嘅時候咧。平時人哋就覺得，喂，偷雞唔到蝕渣米，我哋就係盡量唔好落啦。 屌你有著數舐盡， 係舐盡佢啦。咁然後你其實你好難，你會同人哋嘅目光有一個有 距離啊， 有距離。咁然後咧，你初頭你又覺得唔想理佢嘅，但係你心裏邊咧，你又唔可以完全拒絕呢啲人嘅睇法。呢、這個就係我哋痛苦嘅地方。 咁你又應該即係、我勸大家，如果有咁嘅心態咧，就訓練下自己咩咧？一個獨立的思考能力，不要跟大眾的目光去做， 這樣很難、即是呢、你想想、譬如舉個例子、昨天、我搭地鐵、接著呢有個女人嘔、接著我發現一些人突然這樣向後衝、 靚女啊？ 不是普通師奶這樣、 你應該揸住個波扶住她， 接著然後呢、我那時候呢覺得這個其實呢你如果其實我企喺佢側邊嘅，其實我揀冇行到，費事啦，即係好似我唔知道你有冇啦。譬如話平時有人推垃圾車經過，你會攣住個鼻嘅？ 唔會 啦，係咪？即係冇啦，臭啫，你咪未聞過，係咪？ 好冇禮貌 嘅。係咯，咁你可以忍住一陣嘅，咁然後咪問人哋一聲啊，使唔使幫助啊咁樣？咁都係好 gentle 啫，咁啊，冇啲人哇咁樣即刻就衝走曬。 你有冇問佢一聲有冇使唔使幫助咧？ 哦，唔係，我打開我袋，我睇有冇膠袋喺度。咁佢想嘔嘛，佢應該好似頭先吹小號嗰個咧，咁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啲成口都係嘢啦已經。咁我冇。咁然後咧，咁冇咁啊行開啦嚇。咁然後咧，我就喺度諗但係咧其實大部分人係點樣選擇嘅咧？而你是怎樣選擇的呢？昨天這些呢無傷大雅，就算我幫他不幫他也好，其實沒有 credit 的、又沒有什麼 loss， 但人生不是往往都會是這樣、很多時候都是跟大衛一起走、你不走的時候呢，其實呢人如果有人做了一些你不要懶好心啦這樣、你就覺得要處理這個人真的很煩、就是這樣。 我近排阿寶寶龍跟我討論了一件事，昨晚我們兩個都 沒吵 鬧交，冇閪屌啊，系噶啦，屌你老味，真系惨啊！屌你有冇啲女网友啊？哇，屌你老味，性生活好苦闷嗰啲，屌你老味，喂我帮到你啊，大佬。咁咧，话说咧就系、琴晚讨论一单嘢， 记唔记得大家应该电视报纸一定见呢个冚家拎嘅，冇手冇脚嘅一个鬼佬嚟嘅。 哦，知道。 咁啊， 出书噶嘛？ 出书就系传教嘅。咁啊，近排佢结咗婚生仔。咁咧，阿宝宝龙就话即系讨论呢个人就话啊，即系人生遇到啲逆境啊，佢都即系逆流而上啊，好似头先讲克服一切困难。我同宝宝龙讲，你都戆捻够。第一，呢、這个人系咩背景？ 咩背景啊？ 呢、這个人系基督教嘅传教士。基督教传教士啊，最中意揾呢啲人嘅，点解咧？ 有功能效咯， 够感染力啊嘛。 系咯。 第二，点解结得成婚咧？教会安排啊嘛。第三，个仔系咪佢？你验个 DNA 先啊。佢分分钟揾个女教徒，喂，你扮佢个老婆个仔，我帮你生。呢啲全部都是一个宣传伎俩，一个宣传工具。你信佢扑直，听佢讲，你就真系瞓捻直啦。第一，第二样嘢，人生你逆流而上之如此类，你试下将佢抌去中国大陆，屌你老尾，冇教会支援，会有咩支援佢啊？屌你老尾，豺狼老虎啦！喂，食唔食得噶呢嚿？系几好味喎！屌你老尾，云丝肉 饭，真系， 即系呢啲全部系一个宣传伎俩，亦都系人哋利用咗佢呢种嘅残障去到 sell 一个概念俾你，你又去买论咗，你又唔好同我讲啊！屌你老尾，教会啲唔讲概念又呢又路，嗱，教会有十分一贡献噶，你试下唔奉献你去教会，我俾人踢爆你春袋好似。 都系 嘅。咁咧，我哋琴日就讨论呢单嘢，点解我喺呢个节目里边讲，就系、是、人哋嘅目光。我点解喺呢个节目里边够胆咁讲，就系、是、因为我唔会理会人哋嘅目光点睇，我将个事实我自己认同嗰样嘢我讲出嚟。嗱。呢个是我的观点与角度，如果你成日都顾住人哋点睇呢把尺喺社会上面点样样去睇你嘅行为或者你嘅观点与角度，你系一个失败者。 唔系嘅，有 我点解咁讲？好多嘅伟人，嗱，我哋虽然唔系伟人，但系我哋希望做到一样嘢，我忠于自己。我而家唔系叫你话锯捻咗阿爸阿妈个头落嚟叫忠于自己吓，好似嗰单肢解案咁。当年系咪伽利略啊？话地球系圆嘅，系咪啊？咁咧、 啊， 教会就话俾佢听，地球系正方形噶嘛，平面噶嘛。呢单嘢系到1983年，我唔记得1983、84年，教会先认错，但系系经过咗成个几两个世纪，教会先肯认错啊嘛，同伽利略。嗱，当年伽利略话俾你听地球系圆，我唔知道有冇讲错啊？系咪伽利略就话俾你听地球系圆嘅时候，佢得到咩嘅结果啊？坐监 啊，系咯， 酷刑。 啊！ 惨遭流放，虐待，家人惨遭呢、這个即系唔公，即系好黑暗嘅待遇。当年嘅社会嘅目光都系睇你睇得好差噶。但系点解佢咁勇敢出嚟讲？就系、是、佢证明到佢嘅事实，等于同性恋者。点解有啲嘅冚家铲就话啊同性恋唔得有呢条路？社会嘅目光话俾你听唔得，唔系嗰样嘢唔啱啊。 唔系，不过我觉得咁嘅，做人又唔应该咁嘅，即系咧。如果你堅信有一樣嘢係真嘅話咧，其實你未必需要俾人知嘅，係咪先？ 咁你就唔可以堅持你自己啦。 唔係，我咪堅持我自己，咪喺我自己裏邊堅持我自己咯。我俾你知道做乜啫？ 但係佢話嘅真相俾你聽，地球圓噶嘛？ 有咩好處咧？ 佢嘅好處就係證明咗科學嘅偉大。嗱，身為一個 科學偉大，你自己覺得就得噶啦。我話俾你聽，科學偉大有咩用咧？ 就係偉人同唔偉人嘅分別咯。屌，等於鄧小平，我點解成日覺得鄧小平咁偉大？就係佢完完全全推翻咗咧共產黨嘛。第一，佢話俾你聽，我哋要實行一個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即係話俾你聽，共產主義閪撚咗啦，細佬。我而家要實行一個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即係話俾你聽，我要推中國一個自由市場。不過佢打第二個名堂啫。第二樣嘢係咩咧？佢話俾你聽，我哋要容許咧呢個世中國咧有啲人先富起來，即係話俾你聽咩啊？呢個世界有貧富懸殊。嗱，兩樣嘢佢都係推翻咗共產呢個念頭，但係佢真係夠膽勇敢行出第一步。呢啲就係偉人同埋唔偉人嘅分別。 不過千祈咧，大家作為一個普羅大眾咧，千祈唔好諗住做偉人啦。我覺得 喺某啲情況，我哋需要堅定自己嘅。 係堅定自己俾自己知啊，得㗎啦。 屌你，你未必需要理人哋嘅目光點睇。人哋屌你個老母嘅時候，你話啊覺得好唔開心，或者啊屌你老母，我點解做到咁？我俾佢屌老母㗎咧嚇。佢屌你老母係佢發泄嘅啫。你俾佢屌老母，你焗撚住俾佢發泄，原因就係因為你鬥緊佢份人工。你如果唔鬥緊佢份人工，或者大家冇得利益衝突，你可以指住佢個鼻，我屌你個老母啊！大家咁話啦，咁樣樣。咁呢句説話，你亦都可以好順口咁講出嚟。 但係點解我哋俾老細屌完老母之後會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原因就係因為，唉，屌你老味，做完仲要俾佢屌。嗱，呢啲先係我哋唔中意嘅一樣嘢啊嘛。但係點解我哋無可奈何揾兩餐啊嘛，阿哥？即係如果我唔使揾兩餐，我就唔驚俾你屌老母啦。即係我自己個袋有錢，我夠維生，你食屎啦仆街！即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呢樣嘢，其實係俾人捏住個袋做人。死屍會有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嘅。你唔捏住個袋做人，你唔俾人捏住個鼻，你唔俾人牽住個鼻子走嘅時候，你冇呢啲問題出現。 但係有呢樣嘢又好難避免嘅，因為你有兩個可能性。因為人咧係物理性嘅、你唔可以唔食飯嚇、你最好如果唔屌閪十日，你點都要打個飛機係咪先？你就算唔打飛機，你自己都會自己夢遺係咪先？即係呢啲人係物理嘅，係生物嘅，係有啲嘢好客觀，你係處理唔到嘅喎。你如果你老豆唔係大把，你老母唔係大把，即係唔係有人已經付出撞為你？如果你靠自己嘅，咁、你俾人攣住個袋又好正常嘅啫，係咪、你話食菠蘿包啊？而家我發現咧，我街口個菠蘿包啊， 五蚊個啊！ 喂，五蚊個係細嘅。 係啊，屌你！我 即 係 咧一個 人買五蚊係細 嘅。如果一個成年人每日係需要2000大卡嘅話咧，你係至少要食四個。 我話俾你聽，而家 起碼食六個。 你而家減肥咧，去茶餐廳食嘢就得㗎啦。屌你，想減肥啊，去大快活啦。 跟住然後我前幾日去工廠區食個菠蘿油先恐怖。個包咧，我唔知佢為咗係上過太空嘅。個包係首先咧，個菠蘿包係咁樣扁嘅，跟住然後咧，我見嗰條師奶揾條叉咧，咪拉翻長個。 哇！屌你食手工嘢啊，細佬，好貴啊呢啲。 哇！難食到即係咧，完全係啲壓縮分子美食嚟嘅，真 係。你好啦，幾蚊雞食撚到啲飛分子美食，個咁多唔係菠蘿包嚟嘅，屌豬仔包飯。 係啊，仲有個唔係方包 飯。 方包飯屌，仲要食埋個師奶嘅之中裏啲手工，冇得頂啊！真係 攞俾幾撚難得，幾蚊啊大佬，十鳩幾人，你想食啲咁嘅嘢，好撚難講啊！ 不過我覺得你頭先講呢個問題，真係人生係大命題。你咧可以放棄人哋嘅目光，但係同時又唔俾人揸住個袋咧，你又唔夠錢咯。 啱啱。 因為你好啦，你夠即係咧，有啲人就賤價啦。你夠錢，你手頭又有錢，你又要受啲人目光，咁你又戇鳩啦，係咪先？到你唔睇人目光，你又冇錢咁樣。咁你咪係長毛咯，即係你睇下你人生，你係咪真係攝到個好位？即係你話唔睇人目光，你都要有個位置。你冇位置，你一定要睇人目光。 所以我覺得自己好幸運，即係你見阿九護士好得意啊，識佢咁耐，佢唔理人目光點睇，做嘢就係中意咁做嘢。譬如阿寶寶龍，即係為阿佢爸爸過世單嘢，成日即係我哋都會嘈交。咁話説，琴日就係講去拜外父。咁佢阿媽就話，即係我外母就揾埋啲親戚去拜，咁我就同寶寶龍講，如果揾埋啲親戚，你自己去拜。咁嗱，我係一個好唔理人目光做嘢嘅人，我淨係覺得我舒唔舒服啫。如果你覺得我唔舒服，即係我做嗰件事我唔舒服，我唔理人哋目光點睇，嗰樣嘢應該點做，我係唔做就係唔做。我係唔中意我就唔會同你一齊，我係唔中意嗰樣嘢我就唔會做。呢樣嘢係好難去到，你固執係好難去堅持噶。因為呢個社會有很多既定的框架要你去遵守的，你話你不孝，我是不孝，我承認你吹我唔漲嘅，啱唔啱先？咁你話啊呢啲嘢要做的我不做，你又吹我唔漲嘅，啱唔啱先？咁我是一個不理人目光點睇去到做事的人，所以我有一樣嘢係得著嘅，就是我很開心，內心世界。有一樣嘢我失去的，我冇朋友。即係你講我有咩朋友？戰友我有阿筍哥。有劉醫生，咁你話其他嘅冇，即係你見我冇朋友噶嘛？你識我咁耐，你都知道我冇朋友。即係我係一個好獨立嘅人嚟嘅，處理問題永遠就係我能夠處理一個問題完完全全我先去做嗰樣嘢噶嘛。係， 同埋呢樣嘢難嘅，即係你做人就係靠自己，唔靠人又好難嘅，係咪？係 好難嘅，你會碰到好多釘，同埋你會受好多痛苦。但係你有啲咩嘅得著就係你會有一個好開心、好自由。好奔放的內心世界，即係呢樣嘢唔係個個人都得嘅，但係你會損失好多咯，會錯過好多，會冇朋友好多，你身邊嘅來來去去可能係啲咩咧？戰友，咩叫戰友？就係當嗰個戰爭或者個任務嚟到嘅時候，有一班朋友會幫你一把，但係嗰啲唔係你朋友，即係呢樣嘢係我生命中裏邊學到嘅，但係就損失嘅就係、是我冇咗朋友，因為我唔在乎人哋點睇。不會遵守一些、社會上面特定的框架，譬如我舉一個例子， 你有沒有試過不交稅呢？ 不 交税唔夠膽啊！坐監啊！屌你！我哋呢份工唔可以唔交税，大哥。我今年交咁多啊！ 你唔好理人嘅目光嘛！ 屌你啦！嗰、那個係政府嘅法令啊！今年交咁多啊！ 咁大 咁多啊！屌你！一退税開心啦，但係好似退翻咁多啫。 退唔到。 退到咁多咋？ 你有咁多一個月，你先退到咁多噶？ 咩咁多一個月啊？ 你 十雞嘢一個月？ 係啊，十雞嘢一個月先退到一皮嘢啊？ 唔係啊，佢上限啊，上限退一皮啊嘛。我今個月交啊四萬五千蚊税啦。 我知，但係你要交到十皮嘢税啊？ 唔係啊。 係咧。 唔係咧。 你實 我前幾年退過啦。 係咩？ 係啊。 咁咪好都好啊， 退 翻一 皮嘢，屌你都好啊，幫補下。 係。有餐食嚇。 兩公婆交埋交咗十皮嘢税。 哇！你好啦，即係你而家社會精英。 屌你啦！一見到份税單啊，面都青啊，啊牛牛交咗咁多啊。 哇！咁大鑊。 系啊， 佢好啦，啲社會精英啊， 你 啲 交七雞幾？ 啲社精啊，你啲就係 一交税真係面都青我，屌你 冇。我哋呢啲唔係社精，冇辦法，冇精社。 因為我就係咁嘅人，舉個例子，我收到請帖，我會做一樣嘢係咩咧？搣咗佢，我唔會去嘅，永遠唔會去。我咁大個仔淨係去過幾單嘅啫，筍哥一單最近期嘅，之前一單，之後我去過三單嘅啫。 超哥 咯，阿超哥咯。即系去过三单嘅咋，你俾我一定抌嘅，我亦都唔会做人情。啲人就话：，哇，咁样冇礼貌，有咩礼貌啊？你俾我嗰阵时候唔见你又有礼貌。阿九护士，我结婚啊，有礼貌你又叫我嚟食一餐啦、啊，我屌你老母！你有礼貌，你俾张帖我，你俾老母屌啊，你俾老婆屌两条啊，屌你老母，俾张帖我叫俾钱你含擦啦，仆街！我结婚嘅时候我叫啲捻样嚟食啊，冇收人钱都系咁啦，你冇钱唔好捻结。即係係阿筍哥，我真係好破例。近年我會去嘅，有好多人俾貼我都照抌嘅。有個上司嗰陣時，係我即係而家佢有睇我嘅小説嘅嗰個女仔，佢嗰陣時都話我結婚，我話第一我唔會嚟。如果你嗰張貼裏邊有病卡，我會食一張病卡。我亦都唔會做人情。我講到明俾佢聽，佢話大家開心啫。咁啊，佢俾一張貼我，咪食一張病卡，呢個都有事。我一定唔會去嘅，你放心。 佢又有睇你小説咁頂人嘅。 有嘅有嘅有嘅有 的。佢有冇即系有冇约你出嚟打下炮咁样咧？ 喂，日日见住面，大佬。 咪咁咪好咯。 唔系佢而家佢做咗一样嘢，我好欣赏佢嘅。佢将佢 Facebook 突然间个朋友嗰度 delete 晒，因为我嘅身份扬一出嚟，喺工作嘅地点几麻烦嘅都。 哦。 即系佢呢样嘢系保护我嘅一种做法咯，算唔话得噶啦。 啊，算唔话得。 啊，即系起码。佢話結婚我抌撚咗嗰張貼啊！屌， 佢有冇報仇啊？ 冇報仇，但我係個咁嘅人，我唔中意應酬嚟，我要嘥服裝費，我要去嘻嘻哈哈，我仲要俾錢食一餐，嘥撚氣啦！ 咁啊， 即係你話呢啲係一個社會既定嘅規律，規律老母咩？ 我都係點講咧？譬如話有幾個規矩嘅，第一一年冇見過嘅唔去，冇感情嘅傾偈傾唔到十句嘅唔去。是啊、 我系人都唔去，真系差唔多。 但系近排我又去咗两单。 啊， 一个咧就系 好大波嘅 旧公司同事，因为我老板都去，所以焗住去。 啊， 第二单就系、是之前有个客。 啊， 其实咧我同佢真系唔讲唔到上话系啲咩朋友，但系好特别嘅、啊，有个系细路女嚟嘅。 啊， 每日去开工嘅时候咧，朝头早。飲杯茶先啦。 幾多歲啊？ 22、23歲。 咁啊，咪叫少女啦！屌你。 哦，即係咧，俾人招呼啊。 啊。 即係人哋招呼你啊。 啊。 跟住然後咧，我同埋啲拍檔都覺得啊，呢個人幾好喎，咁樣。我就係覺得佢人格幾好，所以去咗。 啊。 咁今日冇。 哦，因為我係一個咁嘅人，所以冇朋友。 喂，下晝啦，下晝啦。 OK。 係咪拉得太長？ 拉得太長，差唔多咯，拜拜。 拜拜。